端行亲在大观园，那位守黄蜂的家贵妃他要立功把家回全不惜挥金如土啊，筹办一回迎贵人，专修了一座省亲别墅，撑得起富丽堂皇啊，换财生辉，楼台殿阁黄金垒，轩冠斋堂博银堆，方下圆梯宝石器，牛郎画栋玉柱围，怪石岗洞假山镇水，清泉儿泻下如瀑布飞，小溪穿桥石子铺路，粉墙儿环湖绿柳洲垂，这一处芭蕉海棠红绿配，那一处拱桥方亭两相违，这一处横枝飘香闻玉醉，那一处嫩竹低翠是往回，这一处临宫归殿雕窗锦，那一处青篱茅舍挂柴扉，我一言表不尽那园中的景，果真是金银换财呀，珠玉生辉呀。

营，中小学生兴高采烈，一个个风华正茂，朝气蓬勃，为了迎接新世纪，栽种下小小的树苗，一棵棵十几树啊，你是希望的树，你本是绿色的生命，绿色的光。我们的希望你能理解，我们的想法你也懂得。别看你幼小的树苗多稚嫩，后来一居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有着雨露的滋润，阳光的照月，你有着人民的爱护，大地的依托。我们今年才十几岁，天天的溺水，日日喝，年龄半岁，红杏长啊，纯洁的心灵闪光泽。党的培育，师长的教诲，创业的艰难，道路的曲折，革命先辈洒热血，才筑成了辉煌的共和国。二十年的腾飞，解说过上苍老，还要努力开拓，深化改革，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，笑迎挑战，雄壮过，总有那艰难先祖之不多，世纪树啊，世纪树，你礼数精悍，须自信，一道道年轮，就是一次次拼搏，中原地枝叶参天，云霞沉，祝愿你农民遍地竖起折，到那时你造福人民，多做奉献，我们也长得成才中的楷模。世纪树你有充盈的活力，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，看他们激情潮涌，心头热，四方见光辉的未来壮山河。这时心真

岁，年关紧，全家人一泪洗面巾。

做的日行，大万里巡天要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欢，安住世波。神州静顺摇红雨随心，翻转了青山着意化为桥，天连五岭